长生殿第十三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veVox 所做的录音， LiveVox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二十五出埋玉，莫扮尘缘里隐君世上，永毛仗月前去前去，玉林永为软语软语，匆匆避贼救征土，人跋涉路崎岖，知何日到成都。下官右龙武将军陈元礼是也，因陆山造反，破了潼关，圣上避兵信属，命俺统领禁军护驾，行了一程，找到马嵬驿了。众军为何呐喊？内：陆山造反，圣驾破迁，都是杨国忠弄权，基层变乱，若不斩此贼臣，我等死不护驾。末：众军不必鼓噪，暂且安营，等我奏过圣上，自有定夺。人跋涉路崎岖，知何日到成都。生同旦骑马，以脑旦贴丑行上，匆匆的弃弓为珠泪洒，叹笑清冷冷，半张銮驾，望成都直天一涯，见行来渐远精华，五六搭圣水惨山，两三间空舍奔往。丑：来此已是马嵬驿了，请万岁爷暂住銮驾。身：寡人不到，误宠逆臣，至此薄迁，悔之无及。妃子：只是累你劳顿，奴之奈何。但臣妾自因随驾，焉敢辞劳，只愿早早破贼，大驾还都便好。内又罕见杨国忠专权误国，今又交通吐蕃，我等誓不与此贼俱身，要杀杨国忠的快随我等前去。杂伴四军提刀赶赴境上，绕场奔界，军座杀赴境，呐喊下，声惊界，高力士外在为何喧嚷？快选陈元礼进来。丑：领旨。陌上见界，臣陈元礼见驾。声：众军为何呐喊？陌：臣启陛下，杨国忠专权造乱，又与吐蕃私通，激怒六军，竟将国忠杀死了。身作惊戒呀，有这等事？这也罢了，传旨起驾。末出传旨戒，圣旨到来，赦汝等擅杀之罪，作速起行。内又罕戒：国忠虽诛，贵妃尚在，不杀贵妃，誓不护驾。莫见身戒：众军道，国忠虽诛，贵妃尚在，不肯起行，望陛下割恩正法。身作大惊戒：哎呀，这话如何说起？将军，国忠纵有罪当家，现如今已被劫杀，妃子在圣宫自随驾，又何干六军一呀？莫：圣欲即明，只是军心已变，如之奈何？圣：亲家作速小谕他，任狂言没些高下。莫：陛下何？听军中任的喧哗，叫微臣怎生弹压？但哭戒：陛下何？事出非常看紧场，以痛凶招露，乃臣妾有受波察，是前生事已定，薄命应折法，望吾皇即妾跑奴吧，至一句赏心话。圣：妃子且自消停。内又罕见： 不杀贵妃，誓不护驾。末，臣启陛下，贵妃虽则无罪，国中时起亲兄，今在陛下左右，军心不安，若君心安，则陛下安矣，愿其三思。生臣引介，吾欲臣引，亦如乱马。但迁生衣枯介，痛深深，怎得舍官家？可怜一对鸳鸯，风吹浪打，只认得遭抢吧。众君逼得我心惊呼，身坐呆想，忽抱旦哭介：贵妃，好叫我难进驾。众君呐喊上，绕场为意下。丑，万岁爷，外乡军士已把义廷围了，若再迟延，恐有他变，怎么出？生，臣原理，你快去安抚三军，朕自有道理。末，领旨。生旦抱哭介，旦魂飞战，泪交加。生，堂堂天子贵，不及莫丑家，难道把恩和义霎时抛下？但贵介，臣妾受皇上圣恩，杀身难报，今世事危急，望四自尽，以定军心。陛下得安稳之属，妾虽死有甚也？算将来无计解军话，残生愿干吧，残生愿干吧。哭倒身怀介，生，妃子说哪里话，你若捐身，朕虽有九重之尊，四海之父，要他则胜，宁可国破家亡，绝不肯抛舍你也。任欢华，我一名壮龙阳，总是正常，先放着一朵娇花，朕忍见风雨摧残，断送天涯。若是再进驾，拼带你陨黄沙。但陛下虽则恩深，但事已至此，无路求生。若再留恋，倘遇使巨人类，亦怎切罪？望陛下舍妾之身，以报宗社。丑作眼泪，跪介：娘娘既慷慨捐身，望万岁以社稷为重，勉强格恩吧。内又喊介，身顿足哭介：罢罢，妃子既执意如此，朕也做不得主了，告李氏，只得但凭娘娘吧。但朝上拜介：万岁。丑向内介：众君听着，万岁爷已有旨，死杨娘娘自尽了。众内呼介：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丑伏旦起介：娘娘请到后边去。但哭介：拜年礼别再叙语，以待红颜为君尽。 这里有座佛堂在此，且住，待我礼拜佛爷，佛爷，佛爷，念养育缓和，罪向孽深重，罪孽深重，望我佛度脱障。丑拜戒，愿娘娘好处升天，娘娘有神话吩咐奴婢几句，但刚离世，身上春秋已高，我死之后，只有你是旧人，能体圣意，须所小心奉事，再为我转奉圣上，今后休要念我了。丑哭应戒，奴婢晓得，但高力士我还有一眼，这金钗一枚，钿盒一枚，是圣上定情所赐，你可将来与我寻找，万万不可遗忘。丑揭钗盒戒，奴婢晓得，但哭戒，断肠痛煞，说不尽恨辱骂。莫领军勇上，杨妃既奉旨赐死，何得停留鸡翅圣驾。丑向前拦戒，众军士不得近前，杨娘娘即刻归天了。但唉，臣远礼，臣远礼，你并未不向你口家，逼奴自杀。君又喊戒，丑不好了，军士们涌进来了。但看戒，唉，爸爸，这一株梨树是我杨玉环结果之处了，臣妾杨玉环叩谢圣恩，从今再不得相见了。我那圣上啊，我一命便死在黄泉下，以灵儿置傍着黄旗下。末， 杨妃已死，众军速退。丑哭戒，我那娘娘啊！身上，六军不发无奈何，婉转蛾眉马前死。丑执白练上见身戒，启万岁爷，杨娘娘归天了。身坐呆不应戒，丑又起戒，杨娘娘归天了， 自已的白练在此。 身看大哭戒， 哎呦，妃子，妃子，我的不痛杀寡人也。当年貌比桃花，桃花， 丑 今朝命绝梨花，梨花，这金钗钿盒是娘娘吩咐寻藏的。 身看钗盒哭戒， 这钗盒盒是祸根呀，长生殿人还卡，马为衣，人受杀。 丑 仓促之间，整身整被光裹。神也罢，全将进入包裹，需要埋好祭命，以待日后改葬。这钗盒就系娘娘衣裳吧。丑，林芷。声枯竭，闻香艳语须臾化，今世今生怎见他。陌上贵贱，请陛下起驾。身顿足恨见，唉，我便不去细穿也知什么。丑岸上隐身上马行介，和长空勿念，敬佩寒风光，长征路雁，对仗黄尘染，谁料君臣共尝危险，恨贼寇横心逆焰，烽火相见，何时得将柴虎见，遥望蜀山见，回将风却斩，浮云数点，咫尺把长安遮掩，长安遮掩，翠华西服舒云飞，天地成昏久定位，蝉鬓不随乱佳期，空尽鸳鸯互相随。 第二十六出，献饭。身迎丑上， 傲恨峨眉轻丧，一笑千种悲伤，早来拥把锦边扬，舞于玉帝谁唱，寡人匆匆洗行，坐在马嵬驿中，六军不发，无计可施，只得把妃子赐死。唉，恐做一朝天子，尽成千古人人，勉强行了一程，已到扶风地面，祝福凤仪宫内，不免少息片时。 外伴老人持麦饭上，置备可以见天子，献请由来之野人。老汉扶风野老郭从景是也，闻知皇上西巡，暂住凤仪宫内，老汉煮得一碗麦饭，特来进献，以表一点尽心。公公烦起转奏一声，说野人郭从景特来进饭。丑传戒声，召他进来。外进见戒，曹莽小臣郭从景见驾。声，你是哪里人？外，念小臣和省长扶风白首共耕，共庆石康。听蓦然变起无限惊慌，辽将一于麦饭，胡服向其门呈上，愿吾君不嫌粗粝，野人供养。神，圣受你了，高力士取上来。寡人宴处深宫，从不曾尝着此味，寻常禁欲大观，十前方丈，珍馐百味，犹吾自嫌他调和无当，不想今日却将此物充饥，凄凉，大夫连麦 这饭儿如何入嗓？滴多少滹沱河畔，是路消亡。 外，陛下，今日之祸，可知为谁而起？ 身，你道为着谁来？ 外， 陛下若赦臣无罪，臣当冒死直言。 身， 但说不妨。 外， 只为那杨国中和猖狂，以示国情，哪会招劝流毒天壤？他与安禄山十年构叛，一旦你兵戈，岂自于扬？ 身， 国中构信，禄山谋反，寡人哪里知道？ 外， 那安禄山和包藏祸心日久，四海都知逆状。去年有人上书告禄山逆计，陛下反思诸路，谁肯于甘心铁月来奏君王？ 身作恨戒， 此乃朕之不明，以至于此。朕良密目大聪，原是为君的理当查访。朕记得姚崇送进为相的时节，把直言述尽，万里民情如在同堂。不料姚宋王后满朝承载，一味贪味取肉，国从景和，倒不如异姓曹也怀中，直指出逆反奸相。 外， 若不是陛下寻衅到此，小臣哪里得见天颜？ 身累戒， 恐叫我视其无极，恨色极长。 外， 陛下暂息龙体，小臣告退。从绕白发千金血，难把丹心一寸回。 复进半使臣，二杂台彩上。 鸟到羊场，春彩夺来一路长。连山林夺平遥想，看日近地都旁。自家成都道使臣，奉节度使之命，借送春彩十万匹到京。闻得驾幸扶风，不免就此敬上。凡起奏一声，说成都使臣供春彩到此。 丑进奏戒， 身。春耕采照数收明，打发使臣回去。高力士可召集将士，正有免谕。 丑，万岁爷宣召龙武军将士听旨。 众办将士上，小起听金鼓，消眠报玉安。龙武将士叩见万岁爷。 身， 将士们听朕到来，便出非常，远避兵戈设一方，劳衣仓促随行帐，今日和别有个好商量。 众，不知万岁爷有何御旨？ 身， 真人忆故乡，真人忆故乡，蜀道如天上，不忍泪一枚，把妻儿父母亲撇扬。朕待独与子孙中观，慢慢的挨到蜀中，尔等今日便可各自还家，省得跋涉尘土，饥寒劳浪。高力士可将使臣进来春采分给将士，以为盘费，每军资分彩币，聊充赏。 众哭戒，万岁爷圣谕几次，臣等寸心如割，自古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，臣等何无能灭虎狼？无能灭虎狼，空愧熊皮将，生死愿从行。君生其事天威壮，这春彩臣等断不敢受，请留待他时论功行赏，若有违心，皇天见，绝不爽。 身，尔等终亦随身，朕心实有不忍，还是回去吧。 众呀，万岁爷，莫不是因贵妃娘娘之死有些疑惑吗？ 身非也，她长安父老多悬望，你每回去何？凡说与翠华无恙。 众万岁爷休出此言，臣等情愿随驾，事无二心，只待尽扫妖坟，一同返地乡。 身天色已晚，今夜就此全住，明日早行便了。 众林志 身万里飞沙夜骨皮。 丑沉沉若日向山低。 身如今悔恨将何意。 丑更人车轮独向西。第十三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6月。